谢谢萨顶顶以中文和彝文两种语言为我们诠释了云南地区的石榴女人。音乐上它显然是关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平衡，把中国民族元素装饰在一个西方电子音乐的底上，用歌声的方式表现出来之后，真的让人有一种过而不忘的印象。好了，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各位去到陕西山西一带，听听云飞和王二妮大雷那里流传的老情歌《拉手手亲口口》。 拉住了妹妹的手， 哥哥你有情啊，妹妹那有意，你有情那有意，灿然不分离。 三月里桃花花开，妹妹你走过来，亮袄袄那个红海海，摘到哥哥更切切来。 想你呀，真想你，深深的相思的你，睡到半夜的梦见你，梦见咱俩一大大里。 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天空皱皱 谢谢蒙古利亚组合刚才我们讲述的这首《梦里草原》。草原有数不尽的精神寄托，青青的草场留给我们永远是美丽的遐想，那里有牧人的羊鞭、奔驰的骏马、姑娘的笑脸和天高云淡的寄托。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我们要跟随阿里郎组合去到美丽的广西，在他们很有感染力的歌声里来感受刘三姐家乡的音乐风情，一首对歌极大地跳脱了你原有的印象。我是刘慧，欢迎稍后与我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不走路，什么无交集？

试着谁爱谁的事情，倔强的思念和消息，快触动了记忆，想为你写首歌曲，温暖你冰冷的心，那诚实的爱情不必怀疑话动机。 凤凰传奇，高山槐花开，结合了民乐新世纪元素，还有八十年代那种复古的慢嗨曲风，会不会有一种让人蠢蠢欲动的感觉呢？在跳跃的节奏当中，为你来一一拆解恋爱的绝招。我个人也是觉得在这首歌里，这个凤凰传奇组合以更为开阔的感觉来展示他们对于民族音乐的理解和诠释。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刘慧欢迎你继续我一同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要去到宝岛台湾，听听陈世川以民谣风的感觉向你发出的盛情邀约。太阳出来照耀吧。 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叽，咪呀高古老巴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咪呀高白苏咖喱的热。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叽，咪呀高古老巴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咪呀高白苏咖喱的热热。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叽，咪呀高古老巴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咪呀高白苏咖喱的热热。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叽，咪呀高古老巴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咪呀高白苏咖喱的热热。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叽，咪呀高古老巴热热热热热。咪呀高白苏咖喱的热热， 拜拜拜呀，叽叽叽叽叽叽西，咪呀高不绕巴的阿热阿热阿热舍，咪呀高拜苏咖喱的乐的。 这些年从西藏走出来的歌手很多。他们带着各自对于藏民族音乐的感情，像这个城市里的我们，讲述着那片心灵的净土，以歌声的力量试图抚慰每一颗漂泊的心。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Bye.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分别是歌手王宏伟充满激情与豪迈的演绎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高原之歌》，以及爱托兰组合讲述的一首在新疆地域广为流传的一首有着俄罗斯风情的《吉尔拉》。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些流淌在我们血脉里的民族音乐为你的周末早间增光添彩。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留声，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站，邀请你跟我一道落脚在湖南，有请歌手陈颖为你送上新浏阳河。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那是那一年蝉声的夏天，那只小手学会了告别，也伸向明天。一首歌是一条河，流过寂寞，流入梦，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也永远不同。听你唱过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完成了心愿，回家路上妈妈的目光。听你唱过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勾起多少惆怅与多少希望在心上。那是那一年倒退的麦田，我的小手学会了告别，也伸向明天。唱着你唱过的歌，我想要的我懂得，让我经过你那些的经过，更勇于不同。听你唱过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完成了心愿，回家路上妈妈的目光。听你唱过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勾起多少惆怅与多少希望在心上。雨点找到了长河，回忆找到主题歌，老家的热汤，熟悉的我，好温暖，好温暖。唱着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听你唱着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流过多少惆怅与多少希望，别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想着你，水落花溪雨，看你